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11.8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0.5%，创春运的单日旅客发送的历史新高。经典九六九和咱们一起听听资讯。中国选手武大靖在500米短道速滑比赛中赢得冠军，并打破世界纪录，斩获中国代表团在平昌冬奥会的首枚金牌。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全国旅游收入达4750亿元，同比增长12.6%。中国游客到达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东南亚仍最受欢迎。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初步统计，春节假期中国电影票房为57.23亿元，同比增长近67%。正月初一的票房达12.68亿元，创下我国单日票房纪录。教育部等6部门印发办法，明确职业学校和企业可以结合实际在技术创新、就业创新等方面开展7种形式合作。春节长假，北京接待旅客超770万人次，冰雪运动逐渐升温。经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的综合测算，今年春节全国共接待了游客3.86亿人次，同比增长12.1%，实现旅游收入4750亿元，同比增长12.6%。北京春节长假 PM2.5 浓度同比降20%，尤其是除夕夜的 PM2.5 浓度创下了自2013年以来的最低。 天漫无尽头，梦着来呀来，去呀 去夜空，明知来呀来，去呀去夜空。 红尘来去一场梦，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杨宗纬在《蒙面歌王》当中的改编版本，他把这首歌站在十字路口前呼喊的感觉演绎的撕心裂肺，画面感十足，感慨我们和那些重要的人总是擦身而过，各自遗忘在红尘。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红尘滚滚，高胜美。 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少年不经事的我，红尘中的情缘只因那生命匆匆不语的交错，像是人世间的错，我前世流传的因果，众生的所有也不喜欢去灿烂阴阳的交流，来来去来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离分聚难聚，爱恨的情不成，本应属于你的心，它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尘世转变的面孔后的背影不如手，来来去来去，数十载的人世游，分聚难聚，爱恨的情不成，于是不愿走的你要告别已不见的我，至今世间仍有姻缘的厄运跟随我俩的传说， 随地听经典。 我国每年因室内装修污染致病数万人，新家具普遍残存甲醛苯。天空雾霾科技应用世界先进粒子分解技术应对室内装修污染，现九六九听众可免费检测甲醛一次，活动截止3月31号，申请电话0106021-9900，0106021-9900。 北京雪都滑雪场，冰雪王国，亲民价格。关注雪都滑雪场微信公众号，在线自助预约。来吧，带上家人一起出发吧！欢乐热线5166-7976，5166-7976。 妈妈，我要去雪都滑雪。 着急用钱，每天东奔西跑准备材料，还是待不下来，好困难呐！ 那是你没找对平台，直接找顶呱呱，只要你有按揭房、自建房、按揭车、社保、公积金等等都可以贷，所有手续顶呱呱全部搞定。 还有这种操作啊？怎么联系呢？ 拨打电话5251-4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剑如梦》来自于周华健，这首歌是周华健为1994年版的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演唱的主题曲，描述了来也匆匆却匆匆的感受，和我们现在经历的世界一样，大家居住在同一座城市却没有时间相逢，每一天匆匆而过，已经过去一年。去年你有哪些说过要见面但是忘了要相见的朋友吗？可能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机会。白鸽来自于伍佰。 坚定，好好

他演唱的《妈妈的吻》《熊猫咪咪》《酒干倘卖无》等歌曲更是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969艺人馆特别推荐著名歌手陈琳，就业活动明星零距离969职业专线1381001969。 失忆，邓丽君。这首歌让人分不清歌手唱的是歌词里的人物还是自己的心情。这些曾经作为电视剧主题的歌都带着故事的情节在我们面前展开，而这些特殊的歌曲也都是留在我们心目中重要的歌手唱过的歌，代表他们的心声。而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是电视剧《倚天屠龙记》当中小昭唱给张无忌的歌曲，描述他求而不得的心情，来自于辛晓琪《两两相望》。

共办理海上治安案件5184起。平昌冬奥会闭幕式昨天举行，作为下一届冬奥会的举办城市，中国北京带来了别具一格的8分钟表演，向世界发出了盛情邀请。厉害了我的国将于3月2号登陆全国影院，本片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发展和成就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在大荧幕上。多伦多交响乐团近日举办的中国新年音乐会，十面埋伏、梁祝等名曲带给观众中国传统乐器的享受。 Thank you. 来自于陈明的一首歌曲《快乐老家》。最近呢，有记者调查发现了一些的商家外卖的价格高于食堂的价格，类似情况呢还不止一两家。外卖平台呢从2013年开始烧钱大战争，抢商家和用户，到现在呢希望盈利，这也正是这个新兴行业发展过程中必要经历的一个阶段。平台呢抽取商家的佣金，导致商家的成本上涨，使得呢外卖价格比食堂的价格还要高。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呢？也欢迎你来关注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积极的参与留言的你也将有机会获得由酒仙网提供的红酒礼品券两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今后一半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西瓦拉秋木，西瓦拉秋木，哦瓦拉伊耶，耶瓦拉伊呀，西瓦拉秋木，西瓦拉秋木啊，哦瓦拉伊呀，哦斯巴罗玛吉呀，西楚呀。 这是远方赶来，同你一面之约，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也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呀，就在这里呀，今后一半短暂，如夏花一样绚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永不能再回来，不虚此行呀，不虚此行呀，今后一番短暂，开放在你眼前，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要你来爱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一路顺风啊，

中，与最佳的男友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这没有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 是天涯。